回到过去，面对曾经的自己。武小姐在重历过去的过程中，发现了很多以前被忽略掉的事情。如果你有三次可以后悔，可以重新选择过一遍的机会，你可以改变任何事情，但每次只能回到过去三个月，而过去经历的人和事都不会改变。最浩荡自私的青春，最斑驳荒凉的回忆，如果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愿不愿意重返少年呢？欢迎收听幻想小说《逆回纪年》，奇怪的武小姐，作者空叔，演播刘艳丽。 回到寝室的时候，已经天黑。 我说，你是不是和人信在一起了？我已经好几天没正正经经的跟你说过话了。 艾静拉着拎着大包小包的五姑娘问道。 没有啊，昨天我喝多了，然后就睡秋子学姐那边了。 五姑娘琢磨着如何跟艾静说自己要搬去老厂房住的事情。 静，有件事情要跟你商量。 什么？ 那个秋子学姐前段时间不是生病了吗？最近还在恢复，我想我搬过去住一段时间，方便照顾她。 五姑娘抿了抿嘴，背对着艾静假装收拾自己的书桌。 艾五啊，我真觉得你变坏了。 艾静撇了撇嘴， 就从那天你无缘无故晚起开始，你好像跟他们一样，开始一点都不在意自己的学业或者别人怎么看你。你不知道啊，这些天班里同学都怎么说你的。 艾静突然站起来坐回自己的位置。 静，有些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，但是两个多月后我一定会好起来的，最近确实事情比较多。 五姑娘停下所有动作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看着艾静。艾静叹了口气， 哎，你不用跟我解释，我就是想跟你说，不要付出太多了，结果回头看，不仅失去了爱情，还失去了友情。我也在谈恋爱，我也曾追过男生，但我没有像你这样，一天到晚的，人也见不到。你别忘了，你还是个学生。昨天晚上你妈妈打电话来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帮你解释。 对不起，静，我知道我有点做得过分了，但我真的是有原因的，而且我没有变化，我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，你相信我，我只是不想再做后悔的事情而已。 五姑娘看着不愿意看自己的爱静， 算了，随便你吧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希望你能跟他在一起吧。 爱静拿起包准备出门， 但是你要明白，并不是在一起了才叫有结局。 爱静说完，然后关了寝室的门离开，留五姑娘一个人在原地。从五姑娘回来的那天起，她就知道自己一定要跟人信在一起，但是从没有想过身边其他人的感受，包括爱静提到的母亲。那天晚上，爱静没有回寝室睡觉，她第二天要搬到老厂房，也没来得及和爱静说再见。五姑娘收拾完东西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正在发呆，突然传来敲门声。 午安， 是秋子的声音。五姑娘打开门，是秋子和田俊。 收拾好了没？我让他给你搬东西来的，任信今天回家了，所以就不来了。 秋子笑着说。 嗯，差不多了，我也没什么东西要带走的。 五姑娘一边说着，一边看着自己的书桌，她把爱静送给她的口红放进口袋，然后整理了几件现在看起来还能穿的衣服就走了。五姑娘知道这些东西在两个月后都带不走的。离开寝室门的那一刹那，五姑娘回头看了一眼那张曾经睡了将近4年的床， 那个时候的自己还没有手机，没有相机，没有任何可以将记忆定格的道具，但是没有也好，有些东西如果被画面定格了，那么也没那么珍贵了。真正珍贵的一定是那些有些模糊，需要特别努力回忆才能愈加清晰的过往。五姑娘搬家的这天，任信不在老厂房，除了任信大家都在。对于五姑娘来说，回来的这三个月看不到任信的时候是自己最没有安全感的巅峰。这个世界的所有人都很熟悉，但又是最陌生。除了任信是在毕业后有事没事都会回想以外，其他人好像就是活在了记忆里的。和他们相处的时候，五姑娘觉得特别容易分神，甚至会怀疑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认识过。五姑娘搬来的第一天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，除了一次欢迎的火锅晚餐和秋子再次喝多了入睡以外，任信没有出现。五姑娘突然觉得智能手机的普及真的很伟大，至少他能发个消息，或者通过他的朋友圈来得知他的行踪，而不是胡思乱想，或者是从别人那里听说。五姑娘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秋子和其他人都出门了。在床头，她看到了秋子的字条：不好意思，你搬来的第一天没有陪你，今天要和田俊见他爸妈，所以今天我把你交给任信了，下周我们再好好聊。秋子的文字和他真人一样，好像是带有快乐的情绪的。五姑娘放下字条，想到了秋子说的把自己交给任信的意思，她轻轻地打开房门，对面任信的房间还是关着，不知道他昨天晚上有没有回来。五姑娘靠着墙开始发呆。早。信打开了门，看着发呆的五姑娘。两天没有看到信，信长出了胡茬，有点蓬乱的长发，和他裸着的上身有点像高以翔。五姑娘抿了抿嘴，然后脸红着，眼睛不知道往哪里放。早。欢迎入住啊。任信打了个哈欠走向浴室。早啊，秋子说她出去了。五姑娘有些没话找话。嗯，他们都去陪对象了，这会儿应该就我们两个是单身吧。任信回头看了一眼五姑娘，微笑着。信洗漱的时候，五姑娘在房间各种翻衣服，想着在家里究竟穿什么比较性感又不做作。穿昨天买的衣服好像太过正式了，穿自己那些带过来的衣服又好像太宅女了。为什么当时的自己没有买吊带衫这种百搭的性感单品？吴安，你会不会做饭啊？五姑娘刚脱下衣服准备试一件背心的时候，任信突然在门外喊自己。五姑娘吓了一跳。会呀，你要吃什么？五姑娘立刻穿上背心，然后打开门帘，看着穿好衣服的任信。我只会做一些家常菜。嗯，你看看冰箱里都有什么，我饿了，不挑食。任信笑了，刚睡醒的男人都像孩子。五姑娘做了一碗面，任信全部吃完了，她是真的饿了，连汤都喝光了。谢谢啊。信抬起头看着五姑娘。不用，你还要吗？五姑娘突然觉得在不在一起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，能重新再待在一起三个月也是挺好的。就像爱静说的，并不是在一起了才叫结局，也许他和任信之间这样就已经是最好的结局。 即使在一起了，也只能是两个月，怎么可能改变了现在，连带未来都一起改变？不用了，你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吗？任信问五姑娘。啊，特别想做的事情？五姑娘抬头撞上任信的眼神。秋子说让我带你随便转转，我平时也很少出去，你要是有特别想做的事情，我可以带你去。任信点了根烟。五姑娘没有说话，抿了抿嘴，想做的事情太多了，想和你拥抱，想和你接吻，想和你上床，想听你说情话，反正想做一切正常情侣会做的事情，可是怎么开口？五姑娘没有想过，虽然经历了那么多成年人该做的事情，返回的时候却还是像一个少女一样的羞涩。其实也没有什么，你平时一个人的时候会做些什么？五姑娘问任信。啊，他们在的时候就一起练歌，不在的时候就写歌什么的，或者睡觉。任信吐了口烟。 睡觉？那我们一起睡觉吧。 五姑娘摸了摸自己的头发，然后握紧拳头，恨不得揍自己一拳。这种话也就是在这种如今不计较任何后果的时候说得出来。 我是开玩笑的。 五姑娘不知道接下去该说些什么来缓解尴尬。任信盯着五姑娘看了几秒钟。 你和秋子在一起时间久了，变坏了。 啊，不是的，和秋子没有关系，我刚才真的是开玩笑的。 五姑娘抿了抿嘴，然后拿起桌上的碗走向厨房。五姑娘各种后悔自己刚刚说的话，觉得自己所做的全部被刚刚说的那句话给毁了。 那午觉一起睡吧。 任信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五姑娘吓得打碎了碗，她立刻俯身捡碎片，突然想到电视剧里都是女主角不小心被碎片划伤，然后男主角会帮女主角吸伤口增进感情。五姑娘心一狠，然后用力抓了一块比较细的碎碗片，血开始渗出来。五姑娘本来想学着电视剧里尖叫一声来吸引信的关注，但是始终没有开口，然后默默地用大拇指摁住伤口，把碎片剪完。五姑娘处理完的时候，任信还在身后靠着墙吸着烟。 给我看看。 任信看了五姑娘一眼，然后说。 什么？ 五姑娘抿了抿嘴，然后把手放在身后。任信走到五姑娘面前，抓住她的左手，轻轻地掰开大拇指摁住的左手，然后拉着她往客厅沙发走去。任信从柜子里拿出创可贴帮五姑娘贴上。五姑娘抿了抿嘴。 你刚才说的话还算数吗？ 哪句啊？ 任信问。 啊，没事了。 五姑娘看了看大厅的时钟，12:30。 傻瓜。 任信看着有些紧张的五姑娘笑了。 我去写会儿东西啊，你要是无聊了叫我。 任信起身走向卧室。 好。 失落感占满了五姑娘的情绪，有时候不是没有机会，而是你怕努力之后也没有结果。五姑娘坐在沙发上发呆了很久，然后打开电视，电视里正在放着《斗鱼》。离开学校以后，越来越不爱看偶像剧，好像所有未发生的剧情都能猜到，那些美好的暧昧，现实生活中似乎永远不会有。五姑娘看得很入迷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她有了些困意。自从上次睡觉醒来，发现自己到了另外一个时空以后，他就再也不敢随随便便地睡着了。任信正好出来倒水， 看到快睡着的五姑娘，五姑娘喜欢自己，她当然知道，只是自己始终跨不出那一步。任性的眉头紧了一下，走上前，轻轻地抱起五姑娘，走进房间，轻轻地放下。放下的时候，五姑娘其实醒了，意识到是任性抱着自己的时候，五姑娘下意识地抿了抿嘴，继续装睡。任性绕过床，然后躺在五姑娘的旁边。五姑娘感觉信看了自己很久，一直尽量让自己的表情放松着。五姑娘闭着眼睛足有半个多小时，后来信翻过身体，听着信的呼吸从急促到缓慢到放松，从轻到重。五姑娘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呼吸，试图将自己的呼吸频率和信保持一致。也不知道有没有睡着，反正五姑娘不停地想睡着，又怕睡着。再次彻底醒的时候，是五姑娘 N 次眯着眼睛看信是否还在身边，看到信睁着眼睛在看自己，五姑娘紧张到不敢用力呼吸。下午好，憋了许久，憋出这么一句话。你磨牙呀？信笑着说。啊，天哪，大概这是全世界最尴尬的事情吧。五姑娘又在后悔自己说的那句一起睡午觉的话，还没有把所有的优点让他看见之前，就暴露了自己的缺点。真亲切，我妈妈也磨牙。任性伸了个懒腰，放下手臂的时候感觉要搂到了五姑娘。五姑娘屏住呼吸，希望真的能搂住自己，但是没有。信的手臂停了两秒钟，然后迅速缩回去。你不会觉得很讨厌吗？五姑娘低声问。不会啊，挺可爱的。任性转过头看着五姑娘说，我可以抱你吗？五姑娘点了点头，然后绷紧了身体。任性搂过五姑娘，把下巴顶在五姑娘的头顶，两个人都不说话。五姑娘靠在任性的胸口，听着他的心跳。能让你安安静静听他心跳的人，一定是绝对信任你的人。午安。任性突然叫五姑娘的名字。嗯。五姑娘挪动了一下头。没事儿，就是希望不管怎么样你都好好的。任性的话就像是一个说了开头没有说结局的故事，但好像再问也问不出什么结果。五姑娘把不知道该放哪里的手放到任性的腰上，然后抱紧了一些。 午安，我回来了。 秋子的声音从厂房外飘进来，随即是一声关车门的声音。五姑娘立刻推开了任性，然后跑出房间，看到秋子挽着田俊走进门。秋子看到五姑娘光着脚匆忙地从任性的房间跑出来，闪过一丝捉摸不透的表情，然后立刻转变成八卦腔。 你们两个趁我们不在都干了些什么呀？ 秋子把手里的大包小包放到桌上，然后坐下。 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。 五姑娘摇着手，然后找到还在沙发旁躺着的拖鞋穿上。 我听他唱歌呢。 可以呀、啊、你。田俊坏笑的朝从房间里走出来的任性说。信笑了笑，坐到秋子身旁。五姑娘脸红着抿了抿嘴。 哦，你们忙了一个下午，饿不饿？秋子买了很多好吃的。 田俊点了支烟后问道。 对呀、啊、有信最喜欢吃的鸡翅，还有武安最爱的黑巧克力， 你不是说黑巧克力可以减肥吗？我买了很多。 秋子从一个袋子里拿出几条黑巧克力递给五姑娘，五姑娘接过来笑着说， 谢谢。 客气个屁呀、啊！ 看你的表情，有可能成为我嫂子，我要多拍你马屁呢。 秋子高兴地说， 我们没有，真的。 五姑娘抿了抿嘴， 你看你又抿嘴撒谎了吧，我还不了解信吗？ 他 吃晚饭吧，饿了。 任信打断了秋子的话，空气里弥漫着说不清楚的气氛，暧昧和尴尬相互交织着，谁都不知道对方在想些什么。 五姑娘搬进老厂房以后，除了那天和信的单独相处，就再也没有独处的机会了。多数放假的时候，秋子和田俊也会在，或者是秋子和信回家陪父母吃饭。就这样两个月过去了，这一切真实的让人不敢相信还有可能回到2016年。 下周我们要不要去海边玩？ 这天又是周末，秋子一早醒来和五姑娘兴奋地说， 哎呀，下周不是要考试吗？ 五姑娘打了个哈欠说， 对呀，就是因为考试啊，考试结束不要庆祝一下吗？ 秋子走出房间， 田俊你醒了没有啊？ 醒了醒了。哎呀，你声音那么响亮，就算是宿醉也都被你叫醒了。 田俊也走出了房间，抱了一下秋子，正好从房间走出来的五姑娘和任信都看到了，两个人相视一笑，五姑娘摸了摸自己的头发。 早， 就算一起住了两个月，但每次看到任信刚起床的样子，还是让五姑娘觉得心跳加速。除了在台上，这是她最性感的时候。 哎，我说，你们两个什么时候确定关系啊？早点确认，我就能跟秋子睡一间了。 田俊笑着对任信说。秋子看了他一眼，捶了一下田俊，然后走向浴室。五姑娘抿了抿嘴唇，脸红着回头进了房间。 别瞎说， 任信低声和田俊说着。五姑娘有些失落，如果自己表现得那么明显，任信还是没有感觉到，要么他是真的傻，要么就是他不想。现在看来应该是他不想吧。五姑娘难过地趴在床上，再次出去的时候，大家都在讨论下周去海边露宿的事情。 吴安，你怎么才出来啊？我们都把时间地点给确定好了，等下准备去买装备了。 说到玩，秋子永远是最积极的那个。 啊，有什么我可以帮上忙的吗？ 武安问道。 当然了，你帮我们记一下要买的清单，我们准备去住一晚的。 秋子去房里拿出纸笔， 这些细致的活啊只能你做，他们也只相信你。 好。五姑娘坐到秋子旁边，然后开始记录大家想到的。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，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，杨震十分不悦，坚决不收。县令说， 现在是晚上，也没人知道，您就收下吧。 杨震说，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？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。 故事流传千年，美德传承至今，严以律己，严以修身，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

我根本没有认清那是谁。不，这里面好像有什么不对头。那身衣服并非专业装备，市场上就可以买到，但是如果要穿的和西二盖一模一样，那个冒牌货必须知道西二盖在前一晚穿了什么衣服。难道西二盖现身时他们藏在附近？不会，西二盖神通广大，附近隐藏着另一批人，他肯定能感觉到，一定是我们这批人里有内线。对，现场还有一个幸存者，就是诺维科夫的保安队长。我的中国朋友，我也怀疑希尔盖是无辜的，你想不想知道是谁最有可能陷害他？当初你进入俄罗斯，阿杰丽娜寻找他的父亲，一路上都有神秘力量袭击你，你不想知道那是谁？ 嗯。 于是佐林将科查夫的事情摘紧要地讲给王鹏翔听，最后说出了自己的忧虑。 你瞧，这个犯罪头目渗透能力很强，我手下虽然有很多人，可不知道哪个是他的眼线。你不一样，你是外国人，你是为了一个女来到俄罗斯，百分之百和可查夫没有关系，所以我可以相信你。可查夫手下最有力的凶手就是过去的白狐，他们并非怪物，如果把一个白狐队员围在原野里，一顿冲锋枪扫过去，他们当然也会毙命。问题是他们会避免出现在这种场合下，总能够超视距地察觉到对手，所以我们抓不到他们，特别是无法在犯罪现场抓到他们。你不同，你是另一个世界来的白狐，你和他们都交过手，你有把握生擒他们其中的一个？ 可以。 那好，那就请你帮我抓一只白狐，通过他揭穿可查夫的真面目。 不过我来俄罗斯是帮助阿基丽娜找她父亲的。 哦，这两个是一回事儿。希尔盖有可能被可查夫设计冤枉，你抓到白狐，我找到口供，他自然得到昭雪。不过这个计划暂时不要和你的心上人讲，她毕竟是女人，妇人之仁会毁了我们的计划。 这几天百亿富翁挪威科夫的情绪越来越坏了，他像只困兽在屋子里团团转。 不，我必须主动出击，不管什么希尔盖了，我自己解决问题。听说他们在阿斯特拉罕有秘密基地，保里斯就在那里，你们把他找到，我亲自去把儿子救出来。 几天后，保安队长便高效率地完成了工作。诺维科夫拍出大价钱，从黑道上请来数位高手，加上保安队长和几个职业保镖，亲自杀奔阿斯特拉罕。在距离工程区域几百米外，诺维科夫租下了一栋旧楼，当成了指挥部。当晚，他便把一群高手叫到眼前布置任务，除了保安队长外，这群人要悉数出动，或袭扰或助攻，务必抢出他的孩子。 必要的时候你们可以将他打成残疾再拖回来，毁了他的肉体总好过毁了他的精神。 夜幕下，一群高手化妆成工地工人，暗藏枪械，分几路摸进了工程区。诺维科夫坐在自己临时的指挥所里，关上灯，紧张地用望远镜观察着对面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黑色的幽灵从中央空调里无声无息地爬出来，他落地之时发出了一丝轻微的动静。保安队长猛地回身，还没等他扣动扳机，对方已经将他的身体扛起来摔到了一边了。诺维科夫转过身，正看到黑色幽灵扑向自己。 那个人在哪里？佐林答应派出的那个人在哪里？我怎么看不到他？ 突然，一条绳索从黑暗中卷了过来，像有生命一样轻拍杀手的肩膀。袭击者发现绳索袭来，急急地刹住了脚步，闪过了这一击。灯光突然大亮，一个矫健的黄种人从隐身处冲了出来，又是他。这是古拉耶夫第三次遇到王鹏翔，他惊出了一身的冷汗，知道自己中了圈套，眼下只有干掉这个东方人。古拉耶夫像一只灵猫般的扑上来，双手擒住王鹏翔，两个人的身体刚一接触，古拉耶夫就狼狈地摔倒在地。他就是一个翻滚爬起来，王鹏翔已经跟到了身侧，抓住了他的衣服，两个人的身体再一次的接触，然后古拉耶夫也再一次的扑倒在地。这时候王鹏翔跟着蹲下去，俯身重重的一拳打在他的头上。挨了王鹏翔一拳后，古拉耶夫居然还撑着想起身。王鹏翔大骇，一拳一拳猛击古拉耶夫的头部。 够了，你会打死他的。 三名联邦安全局的密探从门口冲了进来，其中一个人按住古拉耶夫，给他注射了麻醉针，大家合力把他锁起来。他们终于在犯罪现场抓捕到一只白狐了。王鹏翔站了起来，大口地出了气。 诺维科夫先生，任务已经完成，救你的人停下来撤退吧。 不，您的任务完成了，我的还没有。 安全官员知道无法劝阻他，便扛着昏迷不醒的古拉耶夫带着王鹏翔离开了小楼，坐上岸边的快艇。他们不能参与到黑帮之间的争斗中来。小艇在黑暗中驶离岸边，驶向里海中的奇斯托伊半岛，那里有安全局的秘密基地。小艇开了一会儿，一阵低沉的轰鸣声从海岸的方向传了过来，那声音既像飞机又像快艇。安全官员打开小艇上的雷达，只见一个大家伙正迅速地朝这里逼近，以小艇的速度十分钟内就会被追上。发觉来者不善，安全官员当机立断，指挥小艇驶向最近的一处荒岛，请求总部支援。这个荒岛上面只有一座无人值守的自动水文观测站，月光下一个巨大的银白色身影来到了小岛的附近。 天啊，里海怪兽！ 转眼间里海怪兽就杀到了小岛的边上，它降低速度，像一架水上飞机般的停在了海面上。机尾舱门打开，两只登陆艇依次地划到水面，向岸边开来，每个小艇上都有几名武装人员。安全官员立刻指挥众人向岛的深处转移，登陆艇已经驶到浅滩处，超过十名手持枪械的战斗人员冲了下来。科查夫手下并没有很多白虎，遇到大阵仗，他还是需要传统的战斗人员。这群人在岸边找到安全局的快艇，为首一人端着枪打烂他的发动机，此人向周围的同伙做了个手势，众人散开队形向岸上搜索前进。看到来者人数众多，安全官员把王鹏翔按住，拿出一件变色迷彩让他穿上。 你不要跟我们走，自己躲起来。 王鹏翔点了点头，套上了变色迷彩，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。十几个武装人员分散着向岛的深处摸去，两个武装人员 从他旁边的几米远摸了过去。等他们又走过十几米，王鹏翔才张开嘴，想长出一口气。一只手突然从旁边伸出来，捂住了他的嘴。遭此袭击，王鹏翔的身体比脑子反应得快，他迅速地扭了一下，让出重心。然而对方的手就像长到他的脸上，捂得紧紧的。王鹏翔的心一下子沉到谷底。这个时候，那个人转到了他的面前，比划了一个晋升的动作，原来是希尔盖。 天啊，是您！ 我毒下里海怪物里面只有两个人。 地效飞行器静静地躺在水面上，附近飘着被打烂的小艇。希尔盖带着王鹏翔悄悄地绕到侧后方。 我上去成功后用它叫你。 希尔盖把王鹏翔按倒在岸边，指了指手枪上的电筒。王鹏翔赶快隐蔽好，看着希尔盖潜入了水中，悄无声音地向着地小飞行器游去。乌云挡住了月光，王鹏翔把眼睛都看酸了，也没看清希尔盖是否爬上去，是否得手。三分钟，五分钟，枪声没有响起，希尔盖就像是被金属怪兽吃掉了。就在王鹏翔准备爬起来观察时，忽然地效飞行器的舱顶处闪过来电筒光，直射向王鹏翔的位置。他马上跑出隐藏地，游泳来到地效飞行器的尾部。希尔盖从上面扔下了绳索，王鹏翔利落地爬了上去。王鹏翔跟着他来到驾驶室，那里有一些血迹，但没有看到尸体，估计希尔盖把他们藏了起来。此时岛的深处闪起了许多手电光，朝岸边移来，显然武装人员与机内的同伴联系不上，已经知道这里出了事儿。希尔盖坐到驾驶员位置上，把王鹏翔叫到身边。 听安吉丽娜说你是驾驶高手。 嗯， 看好我的动作，一会儿你来驾驶，注意控制高度。 我来驾驶，您呢？ 我要战斗。 用了一分钟的时间，王鹏翔学会了启动、上升、加减速度、转弯等基本动作。然后希尔盖就把驾驶员的位置让给他，自己坐到一边，打开了武器系统。 船头对准岸边，从左向右转，慢，再慢。 王鹏翔调动他无以伦比的内部感觉，体验着地效飞行器的移动，让自己的手臂搬动操纵杆的动作与它融为一体。第一批武装人员已经冲到了岸边，正准备爬上登陆艇渡水抢回里海怪兽。希尔盖此时开了火，重机枪怒吼着横扫岸边，直打得飞沙走石，舱盖紧闭，挡住了外面的声音。但王鹏翔知道，如此猛烈的火力下，岸边的那片地方已经成了活地狱了。扫射吧一轮后，地效飞行器的机头已经指向北方。 加速离开。 很快他们驶离小岛，直奔科查夫的基地杀回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架直升机从侧后方尾随而来，同样隐伏在观察死角里，不断的靠近。希尔盖知道机上各种武器都无法命中对方， 你在海面上画圈子，不要停，我出去。 王鹏翔驾驶着庞然大物，以两公里为半径，在海面上画起圈子，做出这种飞行姿势，机身要向圆心一侧倾斜，普通武装人员就无法从直升机跳上他的背部。但是对手阵营里还有不普通的杀手，所以菲尔指挥直升机慢慢的靠近。就在他降落的一瞬间，希尔盖也冲出了备舱盖，举枪向着索伊菲尔射击。索伊菲尔早有准备，缩身到火箭发射器的后面朝希尔盖还击。此时里海怪兽已经开到了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，机身上狂风大作，加上表面倾斜，普通人根本就无法在上面立足。然而两大绝顶高手仍然能以火箭发射器和雷达作为隐蔽物互相周旋。突然希尔盖朝对讲机里大喊了一声刹车，王鹏翔不加思索紧急制动，希尔盖用后背抵在雷达整流罩上消减着惯性，所以菲尔毫无准备，身体被从隐匿处扔了出来，掠过希尔盖身边时，希尔盖一挡一带一推，借力打力将索伊菲尔扔进了里海。与此同时，紧紧咬着里海怪兽的直升机也一下子冲到了前面，还将整个尾部暴露在希尔盖面前。他立刻举起手枪朝着直升机的尾桨连连射击，一串火花并出，直升机失去了平衡，旋转地拍在了水面上。希尔盖跳回机舱，让王鹏翔重新发动地小飞行器朝着岸边基地冲回来。近了，更近了，希尔盖打开舱背上的火箭发射器，一连串几枚火箭飞出去，炸开了基地的侧门，一时间烈焰翻腾，火光冲天。希尔盖让王鹏翔接近，减速转弯。 我出去以后你离开，你一个人去找安吉丽娜，保护好她。 希尔盖的身影消失在顶舱出口处，王鹏翔按照要求在离基地大门100米的地方猛转弯。希尔盖顺势跳到了浅滩上，冲向科查夫的秘密基地。王鹏翔驾驶地小飞行器驶向了远方，远了，更远了，背后的爆炸连连，火光冲天，那里肯定混战成一团了，没人再来追赶他。王鹏翔开着开着，一个声音在他的内心里响了起来， 我爸爸怎么样了？ 是的，如果见到阿吉丽娜，我无法面对这样的质问。 王鹏翔猛地调转机身朝战场冲了回来，他不知道自己能帮上什么忙，只是想在这个时候不能把希尔盖一个人扔在那里。他把地小飞行器停在了浅滩上，从舷舱口跳了下来，一个身影出现在了火光中，正是希尔盖，背上还背着一个人。王鹏翔猛跑过去，希尔盖腿一软跪倒在了沙滩上。 科查夫，我抓到他了。 王鹏翔这才发现希尔盖的嘴角边大口大口地流着鲜血，他不是超人，他只是个战士，他也会受伤。几架直升机从里海深处飞过来，探照灯直指沙滩。希尔盖示意王鹏翔举起手来，表示自己没有危险。果然，这都是安全局的直升机，他能根据发动机的声音辨别出他们的型号。左林亲自带人降落在岸边，他一直想找到希尔盖，然而成功之后，希尔盖却没有向他说一句话。 伟大的白狐已经走到生命的末端了，这次是完全说不出话来了。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，没人听到希尔盖说过什么，他也没留下一个字，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只知道在最后的时刻，希尔盖恢复了战士的责任感。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，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《魔力 Music》节目。